因为什么？因为原因很多。第一个，他是非很不分明，一面之词。我说的也是一面之词。那粉丝来看的时候，或者说其他人来看的时候，很难一面倒的支持谁。连奔驰那件事儿啊，我买一个车开出店里边，发动机就坏了，就让我返厂。连这件事儿发到微博上，后面到现在那个女的不是又被爆出什么事儿吗？连这件事儿是非这么分明的事情，到最后舆论都能改，何况我这件事儿来，连开始的时候是非就不太分明，你很难界定洗稿这件事儿，就注定了洗稿这种东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舆论风波。 我看这边刷微博又刷到有人转你那篇微博了。 哦，我今天刚看见。 TK 教主转了你的那个微博，看。 我都不认得这些。 TK 还是挺有名的。 叫什么？我忘记了。 嗯， 这些人我都不认得。然后也是，就是不是我教他们转的。然后他们也很稀奇，就是隔一段时间就集中。 对，因为这个事儿前段时间的吧，是上个月20号就是开始出来的，然后这段时间又。还是集中的，就是被转出来了，感觉。 嗯，我微博都已经把那条给刷下去了。 嗯， 怎么又开始转起来？ 这条微博 之前 知乎都有看到，他们大号。 知乎有说这件事吗？哇，我还不知道呢。 嗯， 就是说我这件事吗？还是别的事儿？ 主要大概这个提纲是聊一下这个原创保护这个事儿，因为最近我感觉这些盗版比较多吧。嗯，想简单聊聊。那我们大概做个自我介绍，就大概开始。 自我介绍啊。 嗯。 自我介绍挺简单的，95年的，95年的， 嗯， 然后95年毕业，不是95年出生， 嗯， 然后去年毕业的， 嗯， 性别男，爱好折腾， 嗯， 大名叫孙洪亮， 嗯， 网名 ZombieLife。然后以前做过一个 iPhone 的阅读员，现在做了 iBeta 长青派。 那个是一个下载固件的一个软件是吗？还是 iBeta 吧？iBeta 是用来下载测试版系统 iOS 测试版系统和升级渠道的一个东西。 嗯， 提供升级渠道的这样一个东西。然后还有一个叫 ZombieLife 的公众号。 嗯 嗯，目前就做这些事儿。 嗯， 啊，自我介绍完毕。 我们这边还有一个主播经理跟那个咱们来打个招呼。 嗯， 哎 ，Hello，Hello， 我是经理。 你好，你好。哇， 刚才 有妹子， 有妹子。 可以。 嗯嗯， 那精神多了。 那我们再聊聊关于这个就是原创保护的事。 好。 嗯。其实我想说一下，跟听众先说一下我跟 ZombieLife 怎么搭上线的，因为，比较巧啊，就是你按时间线来说是，我先知道你，因为在群里吧，我发现他们有人在发你公众号那篇文章嘛，还是你跟艾范的这个事儿，有这个预感，然后就是我写了一篇可视化的文章嘛，然后 我给你私信了， 对 ，ZombieLife 私信我说啊，找篇转载，然后给了一个公众号，然后我就去看一下。这个公众号在写什么，然后发现正好是你，就是这个跟艾范儿有这个事情 之后吧， 嗯，那个是之后， 嗯， 正好是你是当事人嘛，然后我就想咱俩能不能聊一起关于这些节目，因为什么呢，因为最近发现好多就是这种软件侵权或者文章侵权的事儿，你有关注吗？ 有关注过一些啊，这种事儿不是说关不关注，它一直在发生。 嗯， 你不关注它也在发生。 嗯，那好，那咱能简单回顾一下你这个 iPhone 的这个事儿吗？ 啊，具体的事儿解释起来很复杂。简单来说，就是说，有一个偷西瓜的，把你这个种西瓜的骂了一顿。 嗯， 走的时候来了一句，以后不偷你家西瓜了。 嗯， 然后你这个种西瓜的就表示莫名其妙， 嗯， 然后还觉得很好笑，大概就是这样。 嗯，如果简单回顾一下的话，他们是首先是你是做了一个 头像生成的一个程序， 对，做了一个小工具， 嗯， 然后他们觉得好像还不错， 嗯， 可以值得传播，然后就找我来了，问我能不能给授权。 他们是找你要了授权是吧？ 对对对， 嗯， 找我要授权，我一看这，我开始不知道他们是爱范儿，你知道吗？ 嗯， 但是我知道他们是知晓程序，其实我也不知道知晓程序， 嗯， 我就是看到他们那个想象转载，还来跑过来要授权，态度挺好的，那我就搞一搞。本来那个我是这样，就是那个工具，我公众号会经常发一些工具嘛， 嗯， 自己写的工具，但是这个工具一般来说，这个文章推送出去，这个工具就基本很少更新了， 嗯， 但是他们来找我呢，我觉得既然你说人家都转载你了，你还知道这个软件有点 bug。推送完之后很多人反馈嘛，有点 bug， 然后我就说那既然你要转，那我就改善一下，更新一下，然后就给他们了、 嗯、 当然要求就是署名，这也是他们提出来的，他们开始说在文末署名，我要求是在文首，他们说 OK， 然后结果后来第二天另外一个公众号推送了这个东西，然后说文章底下说是我提供的，我说我也没提供给你们，然后他们工作人员联系到我说他们跟知晓程序是一家的，你给了他们授权、 嗯、 所以我们也要转，然后我说你，我本来我觉得这个逻辑就很搞笑，那我 就你是不知道他们是一家，他们以为就是自己一家就可以是吗？ 对，我给他，你们是一家，所以你就可以转了，这个逻辑很搞笑。你看我在文章里边说了嘛，你说支付宝把肯德基收购了，那你肯德基员工就可以上阿里云上班对吧？这逻辑不对是吧？ 嗯， 我给滴滴免密支付授权了，那你那个其他的服务也都可以直接拿钱了，不科学。 嗯， 但是我没有揪这个点，我你说一家的那就一家呗，你说能转那就能转呗，但是我之前约好了你在文首署名对吧，你这个文章推送之后文首没有署名，而且你最后面用最小的字儿灰色字儿写了由我提供，这个事儿就很让人难受了，然后他们 是 这是一个客观事情 写的是吗？ 对对对，这是个客观事情、 嗯、 所以他们也表示道歉， 说话不算数这样一种。 其实你发现了吗，如果你把这个文章看完的话，他们说的话做的事儿，你说合乎道理吗？合乎规矩吗？其实合乎，但就是不老实。你看我要求你在文首署名，他确实在文首署名了，没毛病，只不过用最小的字儿，只不过用灰色的字儿，只不过大家都看不见，你要说没有他有对吧，只不过不老实让人看不清，就让人。 所以你感觉你不满意他们是那种就等于说按你这种方法做了但是没有达到你想要的效果，大概是这样。 嗯，他们知道你想要什么， 嗯， 那就是不给你。 他为什么要弱化这种原创者的这种身份也好，带一下对他们影响也不大， 他们说的明白啊，不想给引流吗？ 嗯， 我觉得很搞笑。那你别拿我东西啊，拿我东西干嘛用呢？给你引流啊，对吧，我都同意给你引流了，你拿完东西不敢提作者是为了怕给作者引流，那你很搞笑。 那他们这篇文章写出来效果怎么样？ 我当时要求他们署名的时候已经20000访问了，而且这只是后面那个就是同一主体的另外一家公众号， 嗯，知晓程序， 对，不是 Absol、啊、 对， 哎，他们是哪个号去作为联系方去联系的你？知晓程序， 知晓程序， 嗯嗯， 后来 Absol 联系我是被动的嘛，就我在底下评论、 嗯、 我说你们这怎么回事，没提供给你们，说我提供给你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一家的嘛， 嗯， 知道了就更恶心了。然后其实是那天我在出去玩回深圳的路上，然后有粉丝朋友们告诉我说你这个玩意儿好像被人抄了，然 给我发消息，我才知道这事儿。 那你本身有写这号吗？在号上有写这篇文章吗？ 哪个呀？ 就是关于这个工具的介绍和使用。 当然写了呀。 嗯， 我写了之后，他们看见我的文章才跑来要授权的嘛。 哦，那你写那篇有他们这种传播度高吗？ 当然没有啊，差得多了。 嗯， 你想啊，他们两个号 ，Episode 那个是后来转的那个，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发现署名问题之后，联系他们，到他们加上我的署名，这个时候已经20000阅读量了。 嗯， 然后知晓程序那边我没有看，记不太清了，但是也不少。你可以看他们平均不平均阅读量应该是10000多，而我的、 嗯、 我的那篇当时好像7000多。6000-7000， 嗯，没有他们多， 而且这只是公众号，他们还有今日头条呢， 嗯、对他全 还有其他平台呢， 嗯， 对啊，你像两个号全平台，那就太多了，那谁还记得我？ 嗯， 他们不就是靠这样做事儿的吗？发现一个小工具，作者没什么名气，那我把工具拿来发过来，我也不说是我的。但我就一直发，一直发工具， 嗯， 到最后谁记得这些工具是谁做的？ 那等于他这种，他说他提到了，他对你有一个引流作用大吗？这种明显？ 当然不明显了。 公众号 当然不明显了、 嗯。 我当时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很生气，你这个搞那么小字儿，你还不如用白色字儿呢，对吧？ 嗯。 然后后面有一些朋友跟我说，说他们一直以来就是这样做事的。 他们对方的人说的还是什么？嗯， 不是我的朋友们，因为之前有转载过他的东西，也是用最小的字儿、最不显眼的地方， 嗯， 给署名。所以他们对于署名这件事儿、引流这件事儿，就非常的，非常在意，就生怕哪天啊他们。介绍了一个工具的作者，这个作者因此火了，特别害怕，这个我觉得很荒唐、 嗯、 害怕什么呢？ 理论上你们又不是竞争关系。 对啊，不是竞争关系，你说你害怕什么？ 就是一点都不想给嘛，用了别人东西还不太想。 仿佛流量有限是 吧？嗯，完全沉淀在他那儿。 仿佛流量有限。 嗯， 可能啊，他是怕大家觉得这个号只会发别人发的东西，只会搬运，他想弱化这种非原创的印象。他们肯定最希望的就是我这个号发的东西粉丝都觉得是我们写的，这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我觉得是这样。所以你看他们转东西，如果找不到作者那就不写，如果能找到作者给他写的很小字儿。 嗯， 那如果是那个真的是他们原创的话，他们应该会就是那种浓墨重彩的强调吧，应该。 啊，他们原创，我之前截了个图，我给你看一下。 嗯、 我不是给你找一下，他们这个专栏有一个大卡片，文章最开始专门用一个大卡片他们做的图片，印着这个人的脸，然后有这个人的名字，然后这个人的网站。然后写一下这个栏目的介绍， 嗯， 下面是东西。 其实让我很奇怪，就是知晓程序不是做小程序相关定位的吗？嗯， 这我不太清楚，我之前一直之前我都不知道他们这个东西， 嗯， 现在知道了，还不如不知道。 那最后怎么处理的？我看你是投诉他们了，公众号。 哦，对，之前粉丝因为。最开始不是粉丝告诉我说这个东西被抄了吗？后来联系我之后还是有粉丝投诉，啊，我觉得他们没有给我解决，所以我就接受投诉。如果他们不给我解决的话，那我就走腾讯那个解决方法。 等于说你是先跟他们主动联系是吧？嗯， 对，然后后来腾讯那个解决通过了。然后他们这边给我的解决方法就是底下加上一个评论，说是我写的， 嗯、 在 Episode 那个，然后知晓程序这个评论也不让写。这个事儿刚才中断了嘛？这个 Episode 他说他们是同一主体，所以他们要发， 我说你，我同意主体，你要发，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但是你们要发就发了，但是之前我们约好了，你在文首要署名，怎么没了呢？他跟我说，那抱歉，我给你署上，署完之后这事儿就这样了。然后后来，知晓程序发我的东西的时候，首先他没有给我预览，他们两家都没有给我预览 ，Episode 那个没有给我预览。我可以理解，因为他们不就是不想联系我吗？他也没有联系方式，他们直接发了嘛。但是知晓程序这个一直跟我有联系啊，他在推送之前难道不应该先给作者看一看吗？你要专在人家的东西，而且我们又不是很熟，没有跟我说给我预览，然后直接给推送了，直接推送之后还是粉丝告诉我，哎，你这怎么又被抄了？然后我一看，哎，这个我的看之前我很生气，我说怎么又被抄了？打开之后，哦，知晓程序。然后我就心里想，哎呀，推送了，不错呀。点开之后发现这个署名是在文首，但是 大概 太小 了 吧？ 大概 这不是应该是11号字儿和12号字儿 是吧？ 然后灰色儿，灰色的正文15、16， 那有点小。 然后他一行写的一行，本文作者 Sami Life， 然后逗号公众号 M Sami Life， 写的一行里，然后很小很小，我第一次看都没看见，我找了半天，我说署名上哪儿去了，然后一看，他们说在署文首嘛，我就上文首找一找，还真有。然后后台下载的时候 ，Episode 那边我告诉他们之后，他们改了。下载的时候也会署一下名，说作者是谁谁谁，然后知晓程序这边回复那个下载链接的时候又没有了，很奇怪。 他们又改掉了呗，就， 然后然后联系我说你们这个字儿也太小了吧，我说能不能底下评论里边给我置顶一下，或者给我精选一下我的那个作者信息，是吧？然后他们说我们不同意。因为文首已经写了，所以我们不可能再去给你在评论里边写。我说你们不同意，那我自己写行不行？我自己去评论，你给我精选。他说啊，他怎么说的？我想想，那话说的很生气，但是我忘了。我看一下， 你评论写的是什么内容？就也是说是作者是谁，公众号是什么，是吗？ 对对对。我当时原文写的，我的评论是这样的，说本文提到的微信全家福由开发者谁谁开发，文章创意来源于他的公众号 ID 叉叉叉，就是这样。然后他们跟我说文章开头已经声明过了，留言区在家不太合适，不太合适，然后可以在后台回复时提到开发者名字，但是不在家公众号。总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 然后呢？然后你们还有沟通吗？这个事儿？ 你说之后吗？ 就是走投诉渠道了，是吗？ 知晓程序这个投诉了，对对对。 通过了吗？ 没有，知晓程序这没有，因为他模仿了我的那个，我总共三张图。第一张图是效果图，他们模仿了一个，他们弄了一个自己的效果图。第二张图是扫码的一个动图，他们也搞了一个动图，也是扫码的动图，一模一样的。 你投诉的是什么原因？ 第三张 侵权还是什么？洗稿。 洗稿。 但是他们这个是， 我投诉这个事儿，不是说他们一发我就投诉，因为我之前给他们授权了，所以投诉没有理由，你知道吧？但是这个事儿你看，然后他们说不同意他们写，我说那我写你置顶行吧，然后他开始给我说一堆，说那个他自己也是计算机专业也会做开发啊，我们尊重开发者，但过多提到公众号 ID 本身是种引流，这种对公司公众平台来说本身也是什么尽可能避免的，然后说什么看到我说这样的话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我说的是我发钩子你置顶可以吧，然后我已经发了麻烦置顶， 可以速度回复吗？麻烦置顶，谢谢。他还给我来个，我看到你说这样的话，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们是 我就说了那四句话，他们来个，我看到你说这样的话，真的不知道说什么了。 嗯、他们是什么人？你联系的是他们的编辑？ 编辑，一个编辑， 也是写稿的 编辑。对对对，应该是吧？我不太清楚。 感觉编辑没有太大的权限、啊，他本身。 啊，然后。 嗯， 不知道说什么了，然后感谢我的耐心回答。我说我现在不是跟你讨论技术问题的，我是公众号运营者，拿我东西发文章给你们引流，你们署名报出处有什么问题？然后他给我来，我们没做这样的事情吗？然后我就很纳闷，你们做啥了？不是不愿意吗？然后去后台，去那个小程序，不是那个公众号底文章底下一看，哎哦，给我置顶了，给我精选了。就是开始的时候跟你说半天，你一句话不说，然后默默的给我操作，给我置顶了，然后跑过来，我们没做这样的事儿吗、 嗯？ 就好像我之前催他是， 对啊，对我们说了你才做，你我们不说的话， 勉为其难， 对啊，嗯， 啊，我刚才不说了吗？他们这个事儿合规矩， 嗯， 但是不老实。我给你的要求是给我置顶，给我留言里边说出处。那你们不愿意我去写，你们点置顶，那我发了，你们就直接给我置顶就好了呀、 嗯。 然后跟我磨叽半天，我还给他打电话来着，因为他不说话，谁知道他们在那干嘛呢？也不回复。然后后来突然来一句：“我们没做这样的事情吗？” 是啊，你这样马后炮、 哦，就好像我不用催，就好像不用我催一样。 嗯、 就是说，这你说合规吗？合规啊，他们也给我置顶了，这很不情愿呀。 嗯，就是一直想你刚才说投诉不通过那事儿嘛，因为微信现在是你是以西稿投诉的他是吧？但是他这个嗯， 因为他不属于抄袭其实， 但他这个用的是直接你一个工具，他可以完全就以自己的使用体验去写，完全是不按你那个去写，直接他用一下这个工具然后写一篇，很难， 所以 定义成西稿。 所以你说的这个事儿，你说的这个事儿就很有意思，我开发了一个工具、 嗯、 然后有一个公众号来介绍这个工具的功能和体验，这应该不算西稿、 嗯、 对吧？但是我开发了一个工具，写了个教程，然后你写了个公众号，即便提到这个工具是别人写的，然后也发了教程，一样一模一样的教程，这算不算西稿呢？ 不好定义， 好像它跟前一种没有什么区别，很难区分，对吧？就连人都很难区分，何况是机器。就我说的机器是说他们那个发之前会有一个原创检测。 嗯，我来说特有意思的事儿，就昨天他们作者群里发了 APP 所有的一篇文章，就讲的是关闭腾讯的广告的一些内容。我不知道你看没看，他这个内容 没有 特别有意思，就是我前几天就是三四天前微博发过一个相类似的内容，就是怎么关闭广告，告诉一些网址怎么点，在这样一个大概的内容。 嗯， 所以感觉哎这样你我不知道是不是他看了，或者他看了别的源头的一些内容来写这个内容。 嗯，这事儿我整理一下思绪。你最简单的抄袭，你写一个，我把你的复制粘贴发到我这儿， 嗯， 这叫抄袭，这个没有任何疑义、 嗯、 对吧？但这个的下一个版本，你写一个，我把你的复制粘贴，把里边的措辞改一改，把里边的关联词改一改，语气什么的改一改，就是你看起来不是很重复，就感觉像另外一个人写的同一个东西。再往下一个版本呢，我看到你写一个题材，比如说关闭广告那个题材、 嗯、 我现在有两种选择。第一个是把你这个你提到的方法再介绍一遍，用我的口吻介绍一遍，因为你能发现这个方法我也能发现， 对，因为我可能也是看别人的嘛，对吧？嗯， 对，所以你说我是抄你的，你怎么证明，对吧？证明此时就陷入了一个没法证明他抄了你这样一个境地、 嗯、 就跟抄袭那个不一样了，对吧？抄袭那你看他复制粘贴，你可以说你这就是抄我的，但是人家 把你的这个选题给拿过来。第一个选择是从你的文章直接找方法，第二方法是把你这个方法拿过来，再从网上搜别的方法给汇到一起。哎，我不抄你一个，我抄好几个同时放在一起，你说我抄你的，我写的比你还多，写的比你还好，对不对？ 那最主要我粉丝多， 就是 让大家以为就是我写的。 对，这个时候你去找他，粉丝觉得你还抄他的呢。然后还有一种版本，就是类似于工具这种，你比如说微信全家福这个，你看到我写一个微信全家福，你也可以写，对吧？尽管我公布了源码，但是你可以研究我的源码，你自己再写一个程序，再写一个工具。 就其实现在很多市面上很多软件都是抄袭，就国外的也好什么的，就是软件的点子嘛，然后甚至就是那种交互的方式，然后这种运营的模式都是相同的。 对，你说这种算不算抄袭呢？很难说，连我自己都很难说，很难就是斩钉截铁的义正言辞的说这个人是抄我的。 对，现在就是大家心里都知道，但是就可能法律上还有就真正规矩上并不算抄，不然它也不会存在了。 其实你看，就是后一种，你看到我写个微信全家福，你分析我的源码，学习我一下，也写一个功能甚至更强大的，那你觉得我至少我觉得，我甚至觉得它不算抄袭，我觉得甚至这种都是好事儿。所以这让我有的时候也很陷入僵局，到底什么算抄袭？到底我看到别人发了和我同样的东西的时候，我应该怀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去看？我说这个事儿，它是发生了的。我写了那个全家福之后，后面有一个人模仿了我的那个，学习了我的那个东西，因为他之前找过我，想要授权，我没给。然后呢，他就自己写了一个，所以他肯定是从我这儿。 你那个工具是开源的，对吧？ 对，我给开源了啊。但是我看到他的东西呢，我第一件事我觉得挺生气的，你不知道我要授权，你自己写啊。然后后来我一看，你写的甚至比我还好。 对，这种应该叫做。 然后你甚至你的工具，我都有值得学习的地方，这还算抄袭吗？ 我觉得这应该算是创意抄袭吧，就是这种点子应该是也比较重要。 那话又说回来，你觉得这个点子为什么你能想到，别人不能想到？ 就可能就是大家心知肚明，但是又就是对于那些不知道来龙去脉的人，他就认为是原创吧。 这个事就很难界定，没法证明这个点子是你想出来的，也没有办法保护这个点子只能你想出来。本质是没有必要去阻止别人想起来这个点子， 对吧？本质上一个选题大家谁都可以写，一人一个角度，这样才正常，对吧？但是当你写完了一个点子之后，看别人也写同样的，你就会觉得他在抄你的，但本质上来说他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你可以声讨他。网上你可以 声讨他是另外一回事，我们说界定这个抄没抄我。 对，就是但是可以影响他的， 这个是很难界定 声誉口碑，就是某大型就是互联网公司他就是这样的作风。 你对于惯犯是可以这样的，但你对于就是偶尔一次这个没法说，说不清楚。这个事儿我这追随于说出来，是说他这个事儿很难说清楚，你能明白吧？就是我跟你说的时候，咱们从开始抄袭的时候大家都很清楚，这个是抄袭，这个是是非很分明，但是后面越来越升级的时候，这个是非就不是 那么分明。对方很聪明，他不会让你完全抓住某些他做的不好的地方。 对，他不能， 他在模糊那个界限嘛。 他不会让你抓住致命的把柄，只能说你可以说他议论也好，但是就不能真正就是做什么实质性的措施。 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评价他抄没抄，洗没洗稿，其实我个人觉得是这样，不能从结果上来看，结果只是这个人的水平高低。这个人水平高，我可能自己写一个工具模仿你写一个， 这个人水平低，我可能只能复制粘贴。衡量你起稿不起稿，抄袭不抄袭，其实是取决于动机的。 嗯， 这个动机就是说我看到这个东西不错，那我想在我的公众号也推一篇，那我是不是我的粉丝也会喜欢，是不是阅读量也能涨很多，能不能涨很多粉丝。我的动机就是想涨粉丝，想靠这个内容涨粉丝。有了这个动机之后，我可能去找授权啊，授权不给，那我就自己写什么的，这些就是取决于水平问题。 嗯、 但是根本你抄没抄你自己心里应该很清楚，你这个想法是哪来的，你这个工具是哪来的，你在写文章的时候你把这个原创作者放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方，这你心里应该很清楚。我觉得这个是衡量你抄没抄的一个最根本的方法。但是就是因为这个，你说你的动机究竟是怎么样呢，你不说出来，我们谁都不知道。 嗯、 但可以，你可以把这个事儿复述出来，让更多人去看，让他们去评价。 但是我复述， 嗯， 我复述只是从我的角度来复述。 但他们也 可以从他的角度来， 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回应啊。 你知道吗？他们没有，出于各种理由。 嗯、如果他们觉得有 各种理由，不一定啊， 嗯， 不一定啊。那老回， 嗯， 就是那个爆炸、 嗯、 三星那个老回。他也有理，他找三星，三星鸟他吗？ 也不能叫鸟不鸟，他的那种 对不对？ 应付啊，踢皮球跟你耗着呀，那也是一种回应啊。 就是不是说三星也可以说我有理，我有实验室检测报告， 嗯、 我一发布公告，你这事儿就算完事儿，但我就是不跟你说，搭理你。 嗯， 出于各种理由，不一定。 老回那个他是。嗯，走了法律途径去打官司了，但是法律的判决并不是像老辉想的那样。 经收了吗？没有吧。 你赔了只能说是不像老辉赔的那种诉求那种多，只是说你坏了什么我给你赔什么。老辉的根本诉求他是想说啊，你这个东西是有问题的，那我们能不能就中国就不再售，你为什么还在出售，我想让你给全国这种三星手机消费者一个交代。老辉的这个核心诉求没有达成，他只是说老辉你这个手机或者电脑或者怎么样坏了，那我就赔你这个就行了。 三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事件的运动的发起者来回应， 对、啊、 只是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维权事件，所以他的诉求没有得到回复、 嗯、 三星没有鸟他。你说你搞的那个微博呀，搞那些事情， 但是你看现在三星的销量呢，三星在中国的销量不是已经很能说明问题了吗？这个事儿，三星销量现在不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增长势头了，已经降到非常低了，在中国市场。 但是你很难说， 但是 因为老回的， 比如说我知道，比如说像你知道，比如说他发生了那么多人去知道他的每一条回答或者怎么样发生，都会有人去响应他，帮他传播， 有很大的作用。 嗯， 至少在这件事发生之前，可能他就是作为。只有一天的这种新闻让大家看到，但是他这件事出了之后，就是他进行维权的过程中，有很多人都知道，就是三星手机是存在问题的，以后也会存在隐患，所以说就是大家都避免去买三星的产品。 嗯，而且我特别有意思的一点是什么，就是我那天看他在那个知乎的一个关于老回的一个回答，就说当时是那个隐形盖维权的那个奔驰车主，他就说、 嗯 你怎么看待这种隐形盖车主跟老辉维权的不同？然后那些人有人回答说，就是老辉是按理性进行维权的，按流程去维权的，而不是说奔驰车主不是理性，但是他没有走那种法律途径嘛，他不像老辉那么完全的理性去维权， 但是效果达到了。 对， 就大家也知道了，就是这件事他们产品存在什么问题。 不是，但是问题关键在于，就是老辉的一种理性维权，就是按流程去维权， 嗯， 反而效果并不如奔驰车主那样去维权。 对啊，你看这两件事儿， 你没闹大吗？ 态度，奔驰发声明了，奔驰发声明了，甚至政府都出面干涉了， 你没闹得足够大吗？就因为你太老实了， 所以你说 太按流程去维权了。 嗯，所以你说难道是三星没有理吗？ 嗯、 不是，难道是三星有理吗？是因为奔驰没理，所以他才这样吗？ 我倒是也 是 觉得这两就是跟这两家企业的态度有关，就因为可能他们本身的态度就不一样。从三星打算就是没有召回中国市场的产品开始，他就已经也能够想到就是可能出现的情况以及怎么去应付这件事了。 还是跟态度有关系嘛？你看 F 二不也是这样吗？难道他就一定要回复吗？看他的态度了，他想回复就回复，他不想回复就不回复。 按这种转发的势头，更多的人去关注的话，我觉得他会有一个压力。 但是我的诉求并不是让他给我一个交代。 嗯， 我不是老回， 嗯， 我的手机没有炸，我家里没有烧东西，没有任何财产损失，我又不是奔驰女，我的车那个要修了，我没有。我没有任何诉求，我不要他的钱，我也不要他的流量，我甚至连他的道歉我都不需要。 那你需要什么呢？ 我只是希望让他们，或者不是他们，或者任何这些喜欢洗稿的这些办这些恶心事的人，以后洗稿的时候能考虑一下后果。 我觉得很难。 我就是希望让大家知道这个网站他们做事的方式让我很生气，以及他们做事的一个态度，我觉得应该让大家知道。 对，就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这种很难引起大家的关注。 你现在我感觉已经慢慢在引起了， 是在引起，但是这件事就远没有那种就是产品就是爆炸呀、漏油这种造成的就是社会影响要大。 因为什么？因为原因很多。第一个，它是非很不分明，一面之词，我说的也是一面之词。那粉丝来看的时候，或者说其他人来看的时候，很难一面倒的支持谁。连奔驰那件事儿啊，我买一个车开出店里边，发动机就坏了，就让我返厂。连这件事儿发到微博上，后面到现在那个女的不是又被爆出什么事儿吗？连这件事儿是非这么分明的事情，到最后舆论都能改，何况我这件事儿来连开始的时候是非就不太分明，你很难界定洗稿这件事儿，就注定了洗稿这种东西。很难成为一个大的舆论风波，除非他做到一定程度，做得太明显，做得太过分，他名气在很大。埃菲尔没有奔驰和三星名气大吧？ 没有， 他只是一个行业内的事情。但是你看，连三星爆炸那件事儿，其实也算是行业内的事情。出了数码圈，他可能只是知道具体是什么情况，不知道。但是奔驰这件事儿，我觉得它可能变成了一个社会舆论，金融服务费那个事儿。所以说这件事儿，我也不希望他们给我一个什么，不需要任何赔偿，不需要你给我流量，也不需要你给我钱，我连你的道歉都不需要。我只是希望这件事儿能让更多人知道，只是记录一下，然后我心里这口气别咽下去。至于其他的，我说出来的是我从这儿说出来的，是从我的这个角度来说出来的。那我叙述完了。至于他们叙不叙述无所谓，至于粉丝看了我的或者再看了他们的做出什么样的判断，对我来说也无所谓。我只能保证我说的都是真的，然后我只能把我想说的说出来，这就完事了。我觉得我就做好了一个记录。 那 就是我 想， 他们最近有联系你吗？后来他们有联系过我一次，文章刚发的时候。 我是说就是你转微博比较凶的这段时间。没有，但我感觉他们应该会看到， 肯定会看到，连他们那个以前的主编呀、什么的都看到了，就都转发朋友圈的，能看不到吗？ 嗯，那我感觉这种默不作声不回应是一种很好的方法。 那肯定啊， 如果说我 要是我也不回复啊。 嗯， 不是说， 但你又少了舆论阵地嘛，你又少了一个舆论阵地，那你只能就是。你单方去叙述。 我其实真不需要什么阵地的，我就是想记录一下。 嗯， 现在转发，你看我开始的时候，为了让大家知道这事儿，我抽了奖，抽了奖之后300多转发，这事儿就算完了。直到前几天，有一个什么大 V 啊转发了一下，然后转发量一下上到1000，但是自从我转发之后，抽奖之后，这件事儿我就没有再聊过了，哪怕是转发量一下涨了好几百。我都没有再谈论这件事儿。所以我不需要什么舆论阵地，我不是在跟他打仗，我也不是在讨回什么公道。 你只是在记录他， 只是在记录， 写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我只是觉得这件事儿发生了，值得让别人知道。至于别人知道了，大家知道了，会对整个行业或者说对我和他之间产生一个什么新的认识，那都是不是我的目的，可能是个结果。 但如果让我看来的话，如果说没有一个让对方感到疼的能力，对方不会为自己的错误感到内疚或者怎么样。 那我都 他们已经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还指望他们能够疼？ 嗯， 疼的前提是有脸。 如果你足够有能力呢？如果说你用一种叙述能够让足够人知道，那他就会感到疼，他会有压力。他发的每一条微博底下都是谩骂，要道歉，那他肯定会。 这事儿是这样的，我骂你神经病，你为什么生气？因为你觉得自己不是神经病。如果我骂你神经病，你不生气，说明什么？你觉得自己已经是神经病了，对吧？我无敌了，我。所以他们现在就是这样，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很无耻了已经，那他们也不会感到疼。 我觉得他们不见得会认为自己是抄袭，我现在至今都不觉得他们啊这种行为是不好的， 那都无所谓， 他们觉得理所当然，因为你谈了很多次，他们觉得这种授权是就是一直这么授权，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合理的。所以说我不见得他觉得他们会内心有一些愧疚， 而且我认为就是现在很多就是网友的这种认知也需要就是改善一下，可能他们认为这并不是什么严重的事，所以不会出现就是在微博下面就是大面积声讨的这样一种情况，因为他们觉得事情没那么严重，甚至还没达到这种地步。 不是，我看有人会帮三比 live 会声讨， 对，我知道，但是没有到达那种就是规模这么大，就是已经到达就是什么全网皆知这种地步。 但是这个事情在发酵， 不可能的， 这个事情确实在发酵，你要有信心，我感觉。 我觉得对，这个是以后会达到的，然后大家的认知也在不断上升，但是这需要时间。 嗯， 其实这个事儿里边，我就是第一个很感谢那些帮我去他们微博，替我说话的人，无论你说的话好听不好听，那我都很感谢你。然后第二个事儿就是，我也不期望它最后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事件，不期望最后谁输或者谁赢，我只是希望这件事经历之后。他们对抄我的东西能够有点芥蒂，多我一个就够了。第二个，希望其他的开发者也能像我这样，如果你被抄了，你也站出来说一说。 但他们不见得有你这样影响力，你毕竟是做自媒体， 这是我很难过的事情啊。 但前提是得有这种意识。 嗯， 如果说这个 iPhone 儿这个抄袭这个事件越来越多，一个月一起，一个月1000多转发，那他这个媒体大家就会知道了，以后你一说你也被抄了，你只要说这几个字儿，大家都会支持你，都明白，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大家都不说，可能谁都不知道。 嗯，他不是发过那种道歉声明吗？就是他写了某个人的文章，但是用了别人的文章，好像被人抓住了。 iPhone 有很多个公众号，他们还有汽车的呢，汽车的还抄呢。 嗯嗯， 所以我不要求他们给我一个道歉或者什么的。原因也是这个，这不是道歉能解决的问题。我觉得抄袭，无论是抄袭这件事儿，当然我不是指他们的东西都是抄袭，他们很高级，不是简单的抄袭了。我是说他们的态度，他们对于原创内容的态度，这件事儿不是道歉能解决的。 嗯，所以说这不是一个解决这件事，而是说就是改善这种环境的角度。 我不期望他们能改，你知道吧？我也没有任何责任和义务来要求他们改，他们也没有任何必要去改。但我就是想把这件事说出来而已，然后让别人知道了，啊，这个东西爱抄，那大家以后如果你被抄了，大家都帮帮忙，是不是？还有一个就是更希望的一件事是，让大家在被抄的时候，第一个是不要因此就放弃了写作的欲望。 嗯， 想让大家知道，如果你写的东西是原创的，你写的东西好，即便你被抄了，你说出来，大家会支持你，会站在你这边。 是， 我觉得这个就够了。 嗯， 我很怕。 嗯， 我看你之前写的那个提纲里边写了一句话，说有什么建议给做内容的朋友们，让他们在保护内容原创性上， 嗯， 更重视，更有帮助。我觉得我没有什么帮助，因为写稿这件事儿防不胜防，没有办法，没有一个界定。 嗯， 但我只希望他们能够，即便被抄了，也还能继续写东西，不要哪天一生气不写了，那就是真的损失了。 嗯， 只要你好好写，好的东西就算被抄，现在居然是能说出这种话，好的东西就算被抄，也是证明它的价值。 完全这话说的很悲观了，已经开始。 嗯， 只是希望他们不要因此就放弃写作、 嗯、 就觉得写东西是没有价值的、 嗯、 并不是。 嗯， 对，人需要有好的东西嘛，需要有好的原创作者，这样那些人才有的抄，是不是？要不然大家都不写了、 嗯、 你抄谁去？ 他抄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选题匮乏，就因为互联网上没有那么多有价值的、有可讨论空间特别大的一些选题可以做。 我觉得抄袭这事儿我很理解。 嗯， 你首先两种情况，第一个是你属于追赶者，追赶者你抄前面这是正常的，你往前看嘛，对不对？向先进同学学习，从上课的时候，小学就是小学、中学、高中、大学的时候就是这样的，谁学习好跟谁学习，他干什么我也干什么。这个是很能理解的，对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你的跟对方差不多，对方想到了，你看到了，你也去做，你可能没想到，但你跟他水平差不多，只是谁没想到的问题， 嗯嗯， 对吧？你抄就没什么问题。 对，但是我想起了一个，就是在上学的时候，嗯，就是好像在大学的时候，这种作业好像。就助教和老师都感觉比较态度上比较宽松，就即便他能看出来就是抄袭的，他也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有很多就是学校他们是非常严格的，就如果发现抄袭就直接开除。 这其实就看意愿了，本质上没有任何伤害。你抄了别人的东西交作业给老师，老师又不会把它公开，甚至你如果不说对方都不知道你抄了他，你有可能是从别人那儿抄的他，他可能都不知道，没有任何影响，你也不会说你抄了之后那个人就白写了，也不会给他造成什么伤害，这个倒无所谓，只不过培养一个习惯嘛，可能觉得是这样。 对，就是这种意识， 培养一个意识， 就从作业这方面都觉得就是抄袭无妨，那么以后的话可能也会觉得就是无伤大雅， 就是你可以学习，欢迎学习，但是你不要抄袭。还有一个吗？你说怎么看目前互联网的众多抄袭现象？我觉得， 嗯， 就说的很正常。你是追赶者，你抄前面是正常的。你跟对方水平差不多，对方想到你没想到，那你也想去做，那最后结果就是你可能是抄他的了，就是一样的了。这个可以理解。然后，这个其实。抄袭这件事儿很难说清楚，所以我们就只能从道德上来说什么。 嗯，但是很多情况下不是说就是你想到我也想到，是就是我看到你这个东西成功了，然后你已经就是经过了一系列的调研，然后实践以及这种改善，你成功了，然后我并不想去就是走这么艰难坎坷的路，我想直接成功，所以说我要学习你，抄袭你。 嗯。学习跟抄袭还 是不一样，很多都是这样的。我觉得 学习是说学了你的东西之后，在你的基础上往上走了一走，抄袭是把你的东西简单的复制粘贴，还在原地，只不过多了一个分发的渠道，这个就很没有意义。 对，所以说我觉得现在这个互联网的发展现状是有点像这种规避创新，避免就走这样坎坷的这种实践的路，成功的这个成本是很高的，就不想去付出这么高的成本。 我觉得你说的那个就是看对方经过努力了，然后调查呀，到一个这样的高度，然后你去做的时候就从他基础上来开始做，我觉得这个没问题，如果对方愿意的话，这个问题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我们学习不也是这样吗？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对不对？ 对，实际上对方可能不愿意，但是也没办法。 但问题就是对方愿不愿意，还是动机上的问题。 不是对方愿不愿意，是法律愿不愿意。 法律这个事儿 很 难说，这个有法律能保护的地方，还有保护不了的地方。你就像我那个微信添加服，你怎么保护啊？对不对？他说他想的，我一看代码还不一样，那 对，就是这样的问题，就是他是重新写了一份， 啊、 就是他完全不借鉴你的代码，但是点子是一样的。 对，那就很难说了。 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没有办法。 所以你说。 对方并不愿意，但是并没办法。 嗯， 他可能是你们说的那个微创新是吧？ 嗯， 这就是最近很主推这个词嘛，就是说创新我们做不到，微创新，这是产品经理经常说的一句话。 其实也有好有坏吧。好的是能减少很多成本，不必要的成本，没必要重复造轮子，对吧？对方造了，如果对方愿意，你就直接拿过来用，拿它造一个更好的东西，整个社会才能往前走嘛。要不然大家都造轮子，浪费了很多不必要的时间和成本。其实关键还是对方愿不愿意。如果对方不愿意，你超过来了，这事儿很恶心，但不是说不行。 那什么情况下我是愿意的？ 就你跟对方谈呀。 你已经声明就是你这是开源库， 嗯， 然后就是无论商业还是个人用途都支持的那种。 我为什么要就是分享出去？这不是我自己劳动成果？ 其实道德问题。你 这种库分享出来就是个人的分享意愿，你比如说像就 Python 很多的第三方库都是这样的形式，开发是完全可以用，然后他也不建议你是个人还是商业用途。 用别人的东西说是从那儿拿的，这个事儿就看你说不说，建议还是说的话，我觉得对方会舒服一些。你要不说，对方也没辙。现在就是这样一个尴尬的情况，所以道德要求高一点的，道德要求高一点的，那我就随手写上一下。如果道德要求低一点的，那我就不写，不告诉大家是谁写的，对方也找我。 所以说你自己怎么就变成一个特别高的标准？这不应该是一个最低应该要做到的一个标准？ 现在这个事儿就是这样，很荒唐。微创新这个事儿，我觉得微不微不能强求吧，其实还是看那个看能力。如果你能力强，你都不愿意微创新；能力不强，你让他创新，那他可能做不到。但是结果上来看，只要你造的东西，只要你创新的东西是好东西就行，我觉得是这样。至于超不超这个事儿，我现在真的觉得还是那句话，你东西能被超不是也证明它的价值吗？只能这样想了。你真的杜绝不了。 接下来这件事儿就算翻篇了。 这件事儿早就翻篇了，从我抽完奖就翻篇了。他们也不是政府，我也不是讨薪，给我答复干嘛？如果他们要是想给我答复，每篇文章前面写着作者，用大号字写着跟他们一样的字号，写着作者的名字就行。不光是他们，每一个像他们这样的人都这样做，那肯定最好了。以前也遇到过这种抄袭的，他们这个态度还算好的了。因为他们要脸嘛，毕竟是大媒体嘛，小媒体，小个人那就直接撕破脸也没什么，是不是？人家有一次我写的文章被人抄了，我看到了，我在底下评论，我说这是我的东西，这是我的原链接，能不能给我改一下，就是注明一下。他说网上东西满天飞，我还说你那是抄的呢。 哼哼， 但是这种就是时间上的这种就是前后关系应该很明显吧。 对啊，但是他就说我抄别人的，我不是抄你的。 说起这个我想到那个就是 至于你 像判断论文如何就是抄袭嘛，就是他有一个平台，就是你可以先把这个文章啊论文先统一传到那个平台上，然后做这样一个保护，然后你后面就是如果在就是后面有人如果出了相仿的论文的话，就可以直接判定为抄袭。 他跟那个软件著作权也有点像，就你在申请的时候把你的源码放上去，后面如果你觉得对方抄了你，就源码比对嘛，如果差不多就抄了呗。但是文字 这 个事儿，这 种平台， 但你知道吗？ 这种平台文字这种可不可以出一个这样的？ 我觉得不可以。 哎，微信不是有那个就是人来帮助鉴定洗脑？ 维权斗士吗？我始终不太，我觉得这个事儿就很难界定，你知道吗？真的是很难界定。 不是维权，其实就是，我这篇洗稿，我投诉洗稿，那微信会选几个，微信公众号比较活跃的这种公众号主， 来鉴帮你人为的去鉴定这篇稿有没有洗稿。 但是这个我还是它很模糊，你看连我都很难说他抄了我，何况是第三者。我们又没有发文之前又没有遵守什么协议，对不对？比如说你说我们发稿之前都签一个协议，说我的文章如果跟对方的文章超过70%相似度，那我的就是抄了，谁先谁就是原创。我们没有签，而且就像刚才那个妹子说的，那妹子叫啥？我怎么没法称呼？ 我昵称叫经理。 经理，啊，就像刚才经理说的，如果文字也搞，就是公众号文字也搞这样一个系统的话，我觉得可能不太好，不太合适。为什么呢？因为同一个选题，同一个题材，你很难不一样，就是从文字上来看。 但是如果仅仅是题材选题一样的话，那其实可以有很，就是如果说完双方都是原创，那其实达不到70%60%的相似度。 你知道吗？ 嗯， 之前少数派不是也有一个风波吗？就说他抄别人的。 嗯。 但是后来有人测试，把同样一个选题的两篇文章，任意两篇文章放进去，相似度都能好多，这就很难说。而且即便是我跟你相似度很高，我可以改个措辞吧。你开头说首先，我开头说第一个，你开头你后面说其次，我说第二点，咱俩是不是不相似？ 但你是能看出来的，对，这你是作为一个人，是人为的行为是可以。 只要 你 的 机器， 只要你的机器是个机器， 嗯， 那我就总有规避的方法， 嗯， 因为你机器是死的。 那可以就是不断提高这种机器的处理能力，就是从技术上。然后 这个我还是 我给你举个例子， 微信 我给你举还是那个就是这个问题，我再说一点点， 但是效率太低， 再说一点，不是效率问题，这不是机器能干的事儿。你像那个刚刚我说那个别人拿走我的源码学习，他自己写了一个，那你觉得他是抄袭我吗？ 这要看你什么协议，你是用的什么协议。 你觉得我不是什么协议的问题，是说他学习我的东西，他把我的流程啊，把我的一些经验什么学习过去，你可以学习吧。如果我开源，我没有阻拦你学习的这个权利，我也没有阻拦你把学习成果变为实际东西的一个权利，对不对？所以当他学了我的东西，写了一个自己的同样的东西，他写了一篇文章，那我用机器去查，查重，文字上，首先教程上，绝对可以做到，一点都没有相似度，都可以的，我只要给你换词儿说就行了，对不对？甚至源码，我如果查重源码，我也可以给你不一样，我把变量名都换了，我把函数名换了，我把流程改了，都可以的。我就是说我避免被查出来抄袭，我可以这样做。还有一个就是根本上，你说这事儿算抄袭吗？应该被保护吗？很难说。 他有没有被盈？他有没有通过这个盈利啊？如果盈利的话，就算是违背了你那个 MIT 的协议。 我觉得没有盈利也算，因为他这个写文章就是引流，就有这种意图了。 那这样来说， 我觉得 我学习一个技术，我写一个就是技术博客，可不可以呢？可以吧？但我算抄袭吗？ 对，就是除了这种机器识别这种就是文字的相似度以外，就是还可以像那种，就比如说学术论文嘛，如果说像那种根本就发现不了的，比如说之前它是一篇中文的论文，我把它翻译成英文，我自己翻译成英文，然后投到英文期刊，他根本就发现不了，这是真的。但是我可以举报，然后我举报之后，我还可以确保，就是说这个抄袭的这个人，他就被拉黑了。所以说这个结果很严重，导致于大家都不敢这么做。就是说我举报这个过程就可以让，就是发表的这个平台去再人工审核， 然后人工的话，它当然能够界定这两篇就是从选题上还是这种时间上先后到底是哪，就是有没有抄袭的关系。 嗯， 我觉得可以先机器后人工，就只要能付出这样的成本，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能一定程度上去改善这样的就是环境。 其实 我觉得 微 信就是这么干的，就是这么干的， 微信就是这样干， 对吧？啊，他机器先是原创命中的，然后后来如果你投诉的话，会有、 嗯、 可能会有人来帮你去 pre-review 一下， 所以才有 微信不够， 所以才有洗稿这个词儿嘛、 嗯。 为什么洗稿啊？ 嗯、 因为直接抄不让。 对，那个我微信能识别，那我去别的平台发，那还是不行。所以说，我觉得缺乏一个就是全平台的这样。 嗯， 那个 我觉得现在是微信是做的最好 的。你说这个只是理想情况了、啊，就是我能知道他在抄我的、 嗯， 我不说了吗？还有界定不了他是 不 是抄我的， 我 对，这个事儿其实是更难搞的。 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入口嘛，就是说我好事者，我发现这两篇就很像， 嗯、 然后一篇就是时间上明显比较前，然后我自己举报。 嗯，其实一般我感觉都是粉丝举报， 粉丝举报。作者如果成天搞这些事儿，那就别写东西了，成天维权嘛， 很难发现嘛， 成天维权嘛。 所以我就是主要靠大家。 我觉得这事儿也很荒唐。你说我作者不光要写东西、 嗯， 我还要防止我的东西被别人抄，我还要学会跟人家撕逼， 嗯、 找证据，还要做好这个准备。我靠，累不累？ 嗯，实现 这个事儿其实很荒唐。我觉得维权这件事儿不应该由作者来做，真的应该有一个第三方的、 嗯、 跟作者丝毫不搭嘎的，甚至作者连出面都不需要出面的一个东西，这些被抄袭的文章就自己被第三方平台给消灭掉了，这个我觉得是最理想、 嗯、 最健康的情况下。如果有一个作者还要成天搞维权，我觉得好累哦，而且尤其像公众号都是一篇很短的文章，又不是一本书，对不对？书你维权一下还来得及、 嗯、 因为你还有必要，因为你写了好久啊，对吧？一本书你要写很长时间你去维权，公众号你写了不可能写那么长时间，你维权的时间比写的时间还多，哇，你想想有什么健康、 嗯、 而你公众号都写很多，一年可能写好多篇，你维权维不过来啊。好维权的好维权，不好维权的维不了。 嗯，而且你这个事儿，你从开头就讲了，他们做的可能是不地道，但是你不能说他们从根上就是完全是错的，对吧？ 只是不老实。 对，只是不老实。所以说， 你有什么办法能让不老实的人老实呢？ 嗯，你不能说他完全是那种大错，大错的话他马上就会。 只能说 他只是不老实。 只能说这种不老实的。他们这种办事方法，如果行业再往前走的话，最终终将会被淘汰。 嗯， 这种鸡贼的东西，非原创的，肯定最后会被淘汰的。你抄来抄去的，得罪完这个，得罪那个，最后没得抄了，自然而然就完蛋了，对吧？ 嗯，就是他们本身还是自己的原创能力不够强大，就不能支撑每天的这种内容输出。 其实这个不只是内容行业。所有行业不都是这样的吗、 嗯、 先开始抄完了赚点流量挣点饭钱，后面有了实力了、 嗯、 再自己做，你说这个事儿是不好的事情吗？其实也不是。 嗯，但主要如果说他们养成了这种就是这样的习惯的话，会有很多人效仿，所以说这个原创的这种就是这种意识就会逐渐淡化。 其实就是如果你能做到的话，对你的损伤也不太大的话，你何不就说一下呢，就说一下你是从哪儿抄的呢，是不是？就像文章这件事儿，你只需要在前面写两句就完事儿了，那你何必呢？那就是太坏了。 他们的意识就是觉得我这样已经够好了，已经很到位了。 你像国产汽车国产手机、 嗯、 开始的时候一个劲儿的模仿，可以理解。你说因为你说要让他们原创可能他们做不到，对吧？你 你又不可能给他们钱投资，对不对？你又不可能给他们设计， 嗯、 他们只能抄。但是等他们靠抄挣钱了，有自己的研发能力了，他还去抄，那就有点恶心了。或者说你抄的时候，你不说，你说是自己原创的，那就很恶心了。但是学习这件事可以理解。 嗯，好，那我们这期聊的还是不少，聊的差不多了。 嗯， 那今天也非常感谢 Sammy Life 过来分享关于一些原创保护的一些内容。那我们这期节目就录到这儿， 谢谢， 我们下期再见。我倒是感觉这个事儿肯定会慢慢发酵起来。 刚才有一个想说，其实没说。 嗯嗯， 就是这事儿出了之后，有朋友问我说：“哎，他说什么来着？”我去找找啊，这个东西，我找一下，这个值得找一下。哦，就是他问我怎么杜绝被抄袭这件事儿呢？ 嗯， 我说杜绝不了。他说那怎么办？我说保持你内容的先定性，如果你能一直跑到前面去，一直被抄袭、 嗯、 那就不用防抄袭了，你能让他们抄袭者一直在你屁股后面，那你就已经跟他们不一样了。 嗯， 那就够了， 就是水平上的吊打 那就够了。你像苹果不也是吗？你说出于手机就被抄， UI 也被抄，外形也被抄，卖点也被抄，怎么办？ 继续干呗， 继续干，下一个版本我再让他们抄、 嗯、 每次出一个都成为行业的被抄袭的对象就够了。你是个内容创作者，你的重心关注点应该放在内容本身的质量上，而不是说抄不抄袭这件事上。 嗯， 这是我的想法，所以后来我就释然了、 嗯、 你给不给我回应无所谓，我是个内容创作者，那我就写好东西就好了、 嗯、 我只要我的东西质量比你高很多就得了，你给我道歉你的质量也高不上去，就是这样。